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 演出开始了。 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我在一间酒吧里，俩好朋友一边喝酒一边开始聊天。 阿亨哥子，我听说你前不久离婚了，你离婚之后你们家的财产是怎么分配的？ 怎么分的？方案很简单，儿子归我，女儿归他，剩下的房子和钱全都归律师。 话说这天啊，这妈妈带着小约翰和小比利出远门了，这可是小哥俩第一回坐火车，他们感觉特别新鲜。在车厢里啊，还有个小贩正在兜售一种他们从来没见过的新式棒棒糖，这妈妈就给这俩儿子一人买了一只。这小约翰迫不及待的先剥开了糖纸，狠狠的咬了一口。就在这个时候啊，恰好火车钻进了隧道，四周猛地暗了下来，小约翰吓了一跳。片刻之后，火车又钻出了隧道，一切恢复了正常。而此时，只见小约翰马上打开了火车上的窗户，把手里的棒棒糖一下子就给扔到窗户外面去了。弟弟小比利看见哥哥小约翰的举动非常奇怪。 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呢？糖还没吃，你为什么就给扔了呢？ 小约翰回答道。 弟弟，你最好也把那个该死的棒棒糖扔了吧。我刚才就咬了它一口，我就瞎了大概半分钟。 话说在镇上的一个老农夫老托尼最近买了一辆小摩托车，这天呢他试车的时候刚刚一启动就冲进了人家的栅栏里，撞断了好几根肋骨。住进医院之后，第二天这个医院的大夫啊就拿了一张已经给他照好的 X 光片给老托尼看，并且还跟他说道， 托尼先生，这是你的片子，你仔细看看。 老托尼从来没进过医院照过 X 光，第一次看到了这种片子很好奇，接过来仔细的看了之后大声对大夫说道， 照的不错，大夫，栅栏看得很清楚，可是我的摩托车哪儿去了？ 话说这天下午啊，两个已婚男士愁眉苦脸的开聊了。 我看你的5000块钱算是白花了，你让你老婆去上表演学校，可是她一次演出机会都没有。 这第二个答道，不算白花，老兄，至少她现在化妆时间比以前快多了，大概以前要3个小时，现在10分钟就行了。 有这么一天，在学校里，一小孩找到了他的任课老师，冲任课老师毕恭毕敬的鞠了一躬，然后很严肃的问老师， 老师，我爸爸让我问您一下，您是不是特别爱吃烤猪肉？ 这老师听了小孩的话心花怒放， 当然了，老师特别爱吃烤猪肉，回去告诉你爸，多谢你爸还能想着我啊。 又过了几天，这孩子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操场上见了这位任课老师的面啊，他就再也没提这烤猪肉的事儿了。这小男孩的任课老师有点纳闷啊，于是有一天他凑到了小孩身边，主动跟小孩搭讪。哎，我还以为你爸要送我点烤猪肉什么的呢，怎么你上回说了这话以后就没信儿了呢？小猴回答道。 没错，老师，我爸原来确实想送您一点烤猪肉吃，可是后来我们家的那头猪病好了。 而在一次盛大的晚宴过程当中，一位夫人坐着坐着突然把经理叫了过来，她问经理， 刚才那个送鸡尾酒的漂亮小姐现在怎么不见了？ 经理毕恭毕敬地回答道， 对不起夫人，您要哪一种鸡尾酒我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千万别着急。 听到经理的话，这位夫人继续问道， 哦，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找我的丈夫，快告诉我那个刚才给我们送鸡尾酒的小姐她现在在哪儿。 要一段酒醉的探戈。 DJ 乔装改扮， 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这天天气特别好，纽约一家银行的经理突然在他们家银行门口看见一个面色苍白的人正坐在银行门口擦皮鞋呢，于是他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一边让这个男的帮他擦皮鞋，一边还冲着这个擦皮鞋的说起了风凉话。 先生，其实我以前也是擦皮鞋的，可是后来呢，我就成了银行经理，所以努力吧先生，在这个城市里工作就是这个样子。 听到这位银行经理的话，擦皮鞋的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你说的太对了先生，我以前也是个银行经理，可是你瞧我现在，所以努力吧，在这个城市里工作就是这个样子。 而这一天啊，小区里头的李大妈来到了小区外边百货商店，商店的售货员非常有礼貌地上前问道， 大妈，你这要点什么呀？ 我想买十大包卫生球。 哟，你买那么多卫生球，你要干嘛呀？ 我听说那卫生球啊可以治蟑螂，所以我想买点。 那您家肯定不少蟑螂啊。 倒是没多少。 那您干嘛买这么多卫生球啊？ 听到售货员这么问他，李大妈有点不好意思了。 嗨，人老了不中用了，昨天呢我花了一整天时间用我买的那些卫生球打蟑螂，可惜只打中了一只，所以今天啊我准备继续打。 话说这天放学回来之后，这当爸爸呢正在给自己的小儿子复习功课，正复习着呢，小儿子突然想起一件事儿，非常高兴地问他爸， 哎爸，今天上课的时候我们自然老师跟我们说，自然界有好多动物每年冬天都得换件新皮袄。 听到这话，当爸爸特紧张，一把就把儿子嘴捂，然后警告他，瞎说什么呀啊！你妈就在隔壁厨房做饭，我告诉你，以后在家里说话给我留神点。 单位大理啊，平时一根烟都不抽，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午休的时候吧，他经常一个人躲一旮旯里拼命的抽烟，同事们觉得很奇怪啊，于是就派了一人问他， 哎大理啊，你现在怎么开始抽烟还抽那么猛？ 大理一听别人这么问，涨得满脸通红，特不好意思的回答道， 哎，这个事情 不要提了啊，这不是没有办法吗，你瞧这个烟的名字叫玉梅，跟我老婆重名。 听了这句话，同事乐了， 这合算你是想老婆了是吧大理啊。 我听到同事这么一句话，大理不高兴了，他把烟头一掐，冲着同事说道， 哪有这回事啊，你不要瞎猜不要瞎猜啊，我之所以这两天这样，主要就是因为我老婆她前两天她愣敢在家里骂我，我不跟她一般见识，不过我也不是吃素的，你看我这两天我闲着嘛，我得个空我就找个犄角旮旯的，我抽她我。 这天早上刚一起床，儿子就跑进厨房抬头问爸爸， 爸，为什么今儿是你做的早点不是妈妈做呢？ 嘿嘿，儿子，今天是你妈生日，明白了吗？孩子听完了这话琢磨了一下，继续问他爸， 那为什么除了今天之外你天天都过生日呢？ 这天啊，有俩好朋友在桥下的一条船上钓鱼，正好啊赶上一支送葬的队伍从桥上经过。这其中的一个人啊突然抬起头看了一眼，然后站起身脱帽鞠躬。等这葬礼的队伍通过之后啊，他才重新戴上帽子，拿起鱼竿继续钓鱼。另外一个人看见之后感慨道：“ 太感人了，我从来都不知道你还是这么个慈悲心肠的人。” 听了这话，那刚才脱帽鞠躬的人回答道：“ 这没什么，再说这也是我应该做的，不管怎么说我好歹也跟他结婚40年了。” 有这么一天，在一所大学里，有一男一女两个哲学老师正在办公室里头争论男女优越性的问题。这位男哲学老师不骄傲地问那位女哲学老师：“ 你说女人比男人优秀，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上天先创造了男人，而后才创造了女人呢？” 听了男哲学老师的话，这位女哲学老师也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我想这就像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通常人们都会先用老鼠做实验。”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